邓小平。 曾俊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阿煲太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系话波先，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咁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伦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而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卵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歷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先？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角色，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嘅，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翻嚟第二节，咁咧就有声噶系嘛？啲人话我把声好似好细，咁啊，可以 comment 下睇下系咪大定细啦。咁啊，睇下陣間啲 comment 有冇講到話把聲係咪正常翻？咁啊，頭先就講啦，就話球迷嘅耐性啦，同埋球迷嘅心態重要啦。咁其實就唔係淨係齋屌啲勝利球迷嘅，只不過係講緊即係喺而家曼聯貌似會遇上一少少危機嘅情況之下，究竟即係球迷起到一啲乜嘢嘅作用咯？咁所以我另外會去諗嘅就係話。喂，究竟邊一個啊？即係邊一個人啊？係殺死咗曼聯咧？就如果你真係要度個 topic， 邊個令到曼聯而家搞成咁咧？ 費格遜咯， 咁一定係費格遜啦，係咪先？我先講咗費格遜，我再講點解我覺得莫耶斯唔係最大嘅問題咁、樣。咁啊，如果要講費格遜嘅問題，我一定要提格拉沙家族嘅。咁阿譚有講過啊，呢一樣嘢嘅其實就咁啊，你知唔知而家曼聯欠緊係幾多億㗎？ 七億得唔得？七億磅喎、 唔止， 唔止啊， 唔止。 我以為係七至八億磅添， 唔止。 過十啊？ 過十啊，嘅過十。 我真係唔注意到，我就有初頭 三億幾啦嚇。咁啊，小道消息講，其實即係今年格拉沙家族再 cap 多咗少少，其實有機會到年底去到十五億㗎啦，英磅我講緊。咁啊，曼聯其實每年還債嘅。所謂還債， 淨係還息咁樣啦嚇， 係啦，還息嘅啫，其實就係、是、就大概四千萬到啦咁樣。咁其實四千萬磅到啦，咁但係會隨住即係個時間浮動調整，因為佢會增持嗰個股量啦，亦都會令到可能係假設佢唔賣球場或者業務唔變，冇其他新嘅方向嘅話咧，咁 keep 住咁還，其實四千萬英磅都只係還季息嘅啫咁樣。咁啊，點解要講格拉沙家族呢？其實就費格遜當年咧，其實有傳聞咧，其實就同當其時嘅班主咧係唔夾嘅。咁啊，格拉沙家族咧，其實係喺2003年左右咧，其實就買入咗曼聯 2.9% 嘅股份啦，咁樣。咁啊，其實唔係一個好 significant 嘅數字。咁啊，直到咧去到2004年左右開始傳言格拉沙家族會入主啦，咁樣。咁啊，會用所謂超級財技啦，咁樣。咁啊，揾集可以詳細講，今集唔再講咁多先啦。就但係喺個過程入邊，其實費格遜起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其實費格遜同格拉沙家族一路都係行得非常之埋。 啊，呢個我都唔知喎。 係好埋嘅。咁點解咧？其實就喺格拉沙家族入主嘅時候咧，其實費格遜係冇表過態啦。 咁一路都讲嘅就係话其实希望即係班主唔好影响球会嘅 运作啊， 运作啦， 即係唔好插手嗰啲啊，包括字咁样 嗰类嘢啦，咁就希望即係继续支持球会可以即係领导群雄冚家铲咁样啦，咁样。咁喺费格逊入主之后，其实喺格拉沙家族入主之后，其实费格逊就曾经系多次啊，系多次讲过，就系话其实格拉沙家族咧系对曼联有益嘅咁样。咁 系呢个听过。 咁你会去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其实费格逊系咪黐捻线嘅咧？即系费格逊系咪基本上系同球迷敌对嘅咧？啊，我从来都话费格逊其实系好自私噶嘛。 当然啦，呢个 对佢嚟讲，曼联都系工具。 嗯， 系咪？不過大家各取所需，佢俾到球迷要嘅嘢，係嘛？咁啊，營造咗一個假神嘅現象咁樣。咁啊，佢喺12年嘅時候，其實呢個就係喺12年嗰年咧，就七月到啦嚇。咁啊，費格遜就我記憶中係最後一次喺即係報章訪問裏邊，即係或者記者嘅提問入邊啦，公開去評論呢個格拉沙家族。咁佢就話格拉沙家族咧。是对曼联呢是有恩的。 啱佢係有咁讲 嘅。係啦亦都有讲就係话即係係 great 嘅即係係伟大嘅对于曼联咁样。咁你稍微係有少少呢一个点讲呢即係稍微係有少少良知嘅球迷或者有少少分析嘅球迷。即係一个你咁尊敬嘅领队係咪讲啲咁嘅说话。摆明系指鹿为马噶啦，摆明嗰条扑街系害鸠曼联噶啦。佢够胆死话对佢好，咁有人就兜啦，话唔系嘅，咁佢冇理由得罪老细噶。我第一时间驳斥佢。 呢个讲法吓，听过。 我第一时间驳斥佢，你戆鸠啦！以费格逊嘅江湖地位啊，喺曼联嘅地位啊，佢边个唔捻够胆屌啊？波比查尔顿都屌啦。 嗯。 佢惊乜捻嘢？佢屌你咪屌你咯。佢要同班主炒咪班主炒咯。仲有啊！佢退休㗎啦嘛佢而家我而家睇返转头佢最尾个季嚟㗎啦。我係为球队好我咪屌柒你囉。啱啱先啊做乜撚嘢唔屌。 同埋即係格拉沙家族摆明就係嚟搵笨㗎同埋嚟搵水㗎啦。你睇返曼九嘅球迷本身呢、okay. 即係曼九嘅球迷本身已经係组织咗佢哋球会已经屌柒呢个格拉沙就亦都话全球、希望全球去筹钱买撚晒格拉沙家族嘅嗰个股份即係做佢哋自己籌返做白武士就救撚返曼聯咁樣。咁你就憑呢度你已經睇到其實加沙家族即擺明就嚟困鳩水佢基本上佢目標就嚟揸乾你㗎咋嘛。咁你即係你仲要讚佢。 咪你華爾街背景入主其實都係。如果你話要真係講一次即係加拉沙嘅。 搵阿耀尊嚟講啱啱啲。 好搵耀尊又得搵阿榮博士又得。係咪即係呢個可以講嘅。咁但係我就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假設曼联今届任何欧洲赛都打唔到， 唔使假设，我肯定。 肯定啦 ，OK，、肯定佢打唔到咧。咁基本上，曼联要陷入嘅财政困境系好严峻嘅、即系之前都讲过啦，吓你还息啦，孭住15亿英镑嘅负债啦，咁、那个负债系只会提升嘅啫嘛。因为点解越争咁多钱就系同格拉沙家族借贷入主有关啊嘛。咁、佢不断增持股量嘅时候，佢咪不断吸咯。即系呢个系 finance 嘅呢个世界系好可恶同好邪恶嘅。咁anyway， 你会睇到就系如果万一曼联冇欧洲赛。搞唔掂，还唔到息，咁你怪莫耶斯定怪费格逊啊？我梗系怪费格逊啦。佢有，其实佢系有份引咎格拉沙入主噶嘛？啱啱先啊？即系当年佢冇梳理好同前班主嘅关系嘛？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先？咁而家格拉沙家族入主，佢又处处维护佢啦。啱啱先啊？咁你引入咗个魔头入嚟吸鸠江曼联，咁你有乜嘢？即系你冇资格。系嘛？你冇资格话自己系冇责任嘅，你基本上你系责无旁贷噶。OK， 第二好紧要啊！费格逊领导嘅曼联咧，喺2008年打后咧系冇 plan 嘅， 系 完全冇 plan。 因为其实你睇翻佢，譬如头先我哋上半节我都提过下啦，你个球队已经老化，亦都开始即系成你已经冇咗青训噶啦，好耐噶咯，青训已经即系佢哋。曼九嘅球迷一向掛於口邊嘅話，哇！我哋啊七小福啊咩九二一代咩青訓，打後已經冇撚青訓，青條毛 都唔知點解佢哋又要講歷史 啊！好中意講啲乜嘢啊嘛，咁就話即係佢哋青訓啦，咁已經冇青訓啦，咁亦都格拉沙家族 嚟揸錢，亦都唔會去放錢俾你買人，呢、這個亦都係事實。你睇下佢買乜嘢人啫，邊個買過人啫？一貴買一條友。咁你亦都睇到佢嗱埋尾2008年開始，我點解話喂近呢5年一路走下坡路頹，其實同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啊，冇青訓，亦都冇投入，冇一個完全去 support 翻個球會，支持翻個球會。去到行嘅，咁你話佢係即係係咪有咩 plan 去繼續行呢？佢一早有 plan 咧。 所以我諗住叫阿譚寫篇論文嘅，點解呢？即係點解佢打後冇 plan 呢？點解打後係基本上亂柒咁嚟呢？咪就因為同格拉沙家族有關咯。即係好多人就淨係去分析嗰個問題，就話格拉沙家族咧令曼聯孭好多負債啊，吸乾曼聯啊，有啲即係死忠所謂死忠嘅曼迷就會屌柒格拉沙家族啊，基本上係唔配擁有呢支球隊啊。咁我都去諗一樣嘢就係、是，咁冇計嘅，你自己揀上市嘛，咁人哋用財技入主冇辦法啦，講咗10萬次啊呢、這個。第二就係、是、喂費格遜，你有份令到格拉沙家族可以咁樣肆無忌憚用財技去吸乾曼聯，咁你要還噶嘛？你喺青訓嘅投入，或者你喺球會所謂嗰一種球員嘅買賣啊，或者係可能喺薪酬加幅上面，其實佢排第5嘅，即係喺格拉西家族入主之後，如果你講話即係轉會嘅俾嘅轉會費啊嘛，咁係喺咁多支英超球隊裏面排第5嘅咁樣，咁唔係特別高，唔係特別低，咁但係我會諗一樣嘢就係、是、個管理層或者係對個老細嚟講，對股東嚟講。我根本冇权利，唔系我根本冇义务去帮你谂咁远。 嗯， 你总之你赢到就得啦。 啱啊。 总之你可以俾我继续吸到水就得啦，系咪？因为我都成日都讲噶，你如果严重地即系你足球系同即系呢、這个即系你曼联同足球脱钩嘅话咧，基本上你唔需要，亦都冇可能可以考虑到或者顾及到呢支球会有任何长远嘅发展，因为系永远都唔长远嘅。股票世界所有讲嘅嘢都系讲快嘅啫。 嗯， 系咪先？喂，嗱，讲翻十月嘅时候啊，我用香港电视做例子啊，只1137系嘛，个咪屌捻到飞天咯，哎呀中伏啦，以为有牌，点知冇啊，跌捻到死，出翻个流动电视牌啦，啱啱上个月月底啦，咪嘭嘭声， 升咗 4蚊咁滞咯，系咪？咁冇亲噶嘛，啲人对啲人嚟讲，呢只股票我攞嚟赚钱嘅啫， 系 呢个公司我攞嚟盈利嘅啫嘛，我攞嚟牟利嘅啫嘛，系咪？ 啱啊， 咁咪同足球脱钩咯。系咪先？即嗱，即呢一样嘢好严重嘅。你严重到一个地步，就系你所谓嘅持份者、球迷都冇质素噶啦，已经。第二，你真正嗰呢间公司嘅持份者都喺度谂紧同你玩财技嘅。咁你可以有啲咩 plan 咧？我真系试问，你可以有啲咩 plan 咧？第二，费格逊等退休嘅，因为佢一路都讲，佢就话佢要破利物浦 利物浦纪录啦， 纪录啦，系嘛？佢亦都尝试去追欧联纪录啦，最终即系失败咗啦呢个。其实佢为自己啫嘛， 啱啊， 佢为自己啫嘛，佢有人讲过噶，白兰哥洛夫话冇费格逊同我比争少少咯，我两粒佢得一粒啊嘛，即系呢个就系讲紧欧联冠军啊嘛，系咪？费格逊好耿耿于怀噶呢样嘢， 佢梗系啦，咁捻型咧， 系咪先？咁佢做到啊，佢叫做都赢过两次欧联啦，做到啦叫做。其实佢等退休噶，你睇佢买嗰啲球员， 系啊， 你睇佢个成个球队个 planning。喂，我未见过有一个领队，如果系对球会有长远嘅利益着想嘅话咧，系会叫一个叫退咗休嘅球员复出，再踢多一季嘅。 挨住咯， 我未见过呢、這 个。 史高斯我讲紧，我亦都未见过有一个领队咧，系会完全系冇考虑过中场嘅需要嘅。你谂下费格逊， 几乎。 费格逊自从坚尼走咗之后，我唔系讲斯朗嗰啲，我讲坚尼，即系坚尼走咗之后，嗰九年冇九年啦，嗰八年，从来冇谂过点样将个曼联嘅中场提升嘅层次。 唔系，同埋呢样嘢亦都系大家知道佢嘅诟病嚟嘅，大家都清楚嘅，一路讲紧嘅咯，唔系今年嘅咯，系即系一路讲紧个中场唔掂嘅咯。 唔系就 系 咯， 系啊，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啲人屌莫耶斯嘅原因嘛。 系啊， 咁点解你唔屌费格逊咧？我真系心谂。系嘛？嗱，佢买咗费兰尼咯，叫做做到嘢啦。不过唔捻够班，唔啱睇系踢，未适应 ，whatever 都好。咁你屌佢买错人，咁你唔捻屌费格逊唔够条中场线？啱啱先啊？你冇中场指挥官，你唔屌柒费格逊？喂，呢啲咪冇 planning 咯？好啦，到所谓前锋啦，佢净系要个即食嘅啫。云佩斯 系快。 今年云佩斯去咗边？ 今年就伤捻咗，伤捻咗树喺根。 你要谂一样嘢啊！你咁巨额投入一个。 當年已經去到28歲，曾經係有嚴重 傷患， 傷患係29係嚴重傷患 check record 嘅球員，你投錢落去度，你 expect 佢可以幫你踢幾多季？ 而家暫時個 feedback 出嚟試曬一季咯， 唔係咯，即係我當俾你俾咗兩季三季啦，咁你之後你用邊個位？碧克係咪咁先？唔係啊嘛，嗱你要睇翻曼聯喺費格遜統治底下，佢有三次嘅改革嘅，我不嬲都係咁講，第一次係嘛，就係92年嗰一代咯， 嗯， 係嘛，即係繼而之後咪就係雲尼斯亞，未到雲尼斯亞內華朗咯， 嗯， 嗰一堆嘅球員咯，跟住之後就到斯朗啊嘛。嗯系咪？咁之後咧？ 斯朗迪維斯啦。 之後咧？ 冇啦，打後都開始。 維迪啦，艾夫拿啦，嗰代啦，即係零三到，我諗06年完成啦，佢成個改革。跟住之後咧，冇啦喎，冇噶啦喎，係即係冇人噏得到，究竟佢之後有邊一個收購，你會睇到佢係為曼聯嘅長遠利益去着想。咁我會諗，嗱，莫耶斯半年啫，費格遜你教咗咁耐，我量你。一個人退休講真啦，唔係突然決定嚟嘅，即係唔好講笑啦。退休係突然決定，你冚家產啊，邊有可能嘅啫？身體唔好咩？係 咯，我哋講過啦。 咪就係咯，你計好曬數啦。咁你有冇為曼聯長遠打算過啊？你留俾你下一手嘅 squad 係一個咩嘅 squad 啊？有冇？即係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先？即係你係咪有好大程度責任啊？好啦，我當我吹水啦，我再講啦。曼聯講真，你分析一下點解曼聯過去會贏？除咗所謂費格遜嘅功力之外， 嗯， 球證因素啊嘛，嗱，聽得呢個節目嘅聽眾一定認同呢樣嘢噶啦，而家明顯睇到啦， 係好明顯， 係咪？但唔好鬆懈，4424都總有機會會翻嚟嘅，因為始終都仲有一個好即係好源遠流長嘅歷史。但係費格遜影響球證，你今日可以話俾我聽唔係？而家莫耶斯出嚟屌球證啦， 追住球證屌啊， 係咪？或者我哋有眼睇啦，唔好理佢哋有冇屌啦，我哋睇到。嗯冇以前咁明目張膽啦，都有，但系冇咁明目張膽啦。 好啲啊！ 以前咪係咁撚樣插水， 係 咪照俾啫嘛？咁點解而家唔俾啊？即係呢個你解釋唔到俾我聽啊！第二就係 FA 咯，個英格蘭足總戇鳩噶嘛，不嬲都知噶啦，人所共知， 嗯、 就係同費格遜友好 ，Ferguson 唔係 Ferguson 嘅 Association 啊嘛、 嗯、 ，FA 就 stand for 呢一樣嘢嘛，係咪？咁所以我另外再讲既得利益集团咁啊，另外即系呢啲我讲咗90000次啦，即系你要信就信，唔信就算紧数啦。另外最后一样嘢，费格逊带嗰班波啊，系令人充满咗遐想，以为自己系世界级啊嘛。你真系出去称嘅话，讲真，如果唔系文先你，费格逊你早就完蛋了，系嘛？ 系 啱啱先啊？啱啱先？如果唔系利物浦个扑街老板。費格遜你早就完蛋了，如果唔係阿巴莫維治當年狠心炒摩連奴，費格遜你就完蛋了。即你係有一啲利好嘅因素， 係好多利好嘅因素啦，即加上佢所謂你球證啊林審審，再加上一系列嘅利好因素啦，再加上一個我唔知係佢營造咗出嚟嘅所謂霸氣啊，定係佢營造咗出嚟嘅一個。勝利嘅方程式啊，佢致使到其他一啲比較弱嘅所謂弱嘅球隊，其實同佢稱埋差唔撚多嘅啫。而去到一啲 critical 嘅時刻，唔知咩原因係會1-0啊，保時啊，你俾佢贏到一啲比較 critical 嘅賽事咧，即係你作為曼九嘅球迷，你會覺得嗱呢啲咪就係戰術咯，呢啲咪就係佢神嘅地方咯。 我 係 戰術咩？我都話咯，自從堅尼走咗之後，曼聯係冇戰術噶啦。系咪先？真系啊嘛！呢个事实嚟噶嘛？你冇谂过呢一样嘢啊嘛？从来都而人所共知嘛？咁你点解要怪金莫耶斯咧？我唔谂明喎、啊，真系系嘛？嗱，再讲翻莫耶斯嘅问题，佢最大问题系咩咧？最大问题咪就系接捻咗呢个 job 嚟做咯，戇鳩！你教爱华顿嘅时候好地地噶嘛，大佬啊，啱啱先啊？你明知嗨，你明知 嗨， 你明知嗨嘢噶，你明知。對波係走下波㗎喇，你明知球迷係冇耐性㗎喇，你明知格拉沙家族係空心老官嚟㗎喇，你明知費格遜古撚滑㗎喇，你仲要接，你咪衰戇鳩囉，啱唔啱先？你冇嘢衰㗎，衰戇鳩囉。 係啊，而家入晒啦。 你話所謂功力夠唔夠呢？我覺得即係你話佢係咪一個冠軍嘅領隊，客觀去講，梗係唔係呢，佢冇贏過㗎嘛，冇人過冠軍咪冇冠軍嘅領隊囉，啱啱先啊？但至於你話佢係咪真係廢得你哋 口中咁撚廢呢？咁我會去諗就係、是、咁當日你話佢肯用韋碧克讚盧沙有表現嘅時候，咁又係即係 一件乜嘢嘅事呢？到佢肯出鄉村真屍咁又點呢？係咪？即係你去睇一睇你就知㗎。上季講真，講真嗰句，冇雲佩斯啊，曼聯排第幾啊？ 含撚啊，預備。 所以我上季真係咁屌雲家啫嘛。你冇雲佩斯，你咪又係呢班波啫嘛。 夠樣。 你試下減翻雲佩斯入嗰啲波，同埋嗰啲所謂神級嘅表現，咪而家呢個成績咯。我真係冇呃你㗎，你自己計數計一計，真㗎。真嘅， 咁佢赞佢话有眼光啊嘛，买 哦，所以莫耶斯嚟到就令到云佩斯断脚， 系啊， 系咪咁啊？ 操得佢劲一阵啊嘛， 系嘛？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啦，戆鸠，我觉得仲有啲嗰啲新闻真系黐捻线写嗰啲嘢， 喂，嗰啲新闻系真系好捻离鸠谱嘅，即系例如佢有一个就抽即系抽水，就叫莫耶斯就唔好再搵藉口啦，就话啊即系听捻够啦，又话咩草地又话场地质素啊、球证问题啊、伤兵太多啊，咁佢话喂屌你费格逊揸嘅时同而家咪一鸠，即系而家一鸠无恙，点解你搞成咁咧？咁咪大佬啊，你睇捻清楚先啦，你睇清楚你个乜嘢班底先得噶？你成日话个班底冇变，个班底本身系一个閪嘅班底嚟噶嘛，你唔可以话。喂，本身嗰個係一個冠軍嘅班底，即係宋麗勤嗰啲，有一個冠軍嘅班底帶撚到變撚咗，而家一個唔係冠軍嘅球隊出現，屌你！即係我覺得你好唔撚公道啊！講呢啲説話，你哋有冇睇波㗎？即係再重複一次，即係成日話阿費蛇係一個頂級嘅領隊，佢能夠做到嘅就係、是、即係哇！佢話佢都覺得嗰啲球員嗰啲質素就唔係好高。但系咧，由於阿老費咧，就將啲球即係嗰啲球員咧就可以團結，同埋咧即係將啲唔係球星咧就發揮到球星嗰個效果。我屌你啦！你幾時睇撚？你幾時有認真真係睇撚過曼聯踢波㗎？嗰班咪咁家產，夜晚啲一比零咁苦碌撞棍咁樣奇奇怪怪咁樣，總之就都係一係球證，一係加時，一係保時。我真係不撚能夠認同你話佢嗰啲哇好撚關鍵都攞咗三分，幾撚肉酸啊！嗰啲波攞嗰啲三分。即係只不過係你攞到嘅時候，你就行出嚟講啊，好嘢勝！你認真啲、留心啲去睇下嗰啲波，攞完你都揞住個頭走啦。你仲喺度話好嘢、好波，即係我個人嚟講，我真係不撚能夠認同你哋去贏嗰啲咁嘅一比零啊，或者嗰啲超級越位入波嗰啲射手，仲要寫話慢，即係上一好似上一季贏車路士嗰場波啊！ 乜撚嘢話？ 佢話贏車路士嗰場波啊，嗰、那個 我屌撚咗成季嗰場。係 啊，佢寫啊，佢寫咩啊？嗰個叫疑，嗰、那個叫疑似越位喎、啊。我屌你老尾啦，疑似越位，嗰、那個嚟撚曬鋪嘅越位啊，仆街！即係你睇到佢哋嗰啲人，咪冚唪都係咁樣啊！ 屌你老母，我頭先疑似講粗口啊！系嘛，即系咁啦。 即系咁样，你 啊，我屌你老母啊！跟住你就话啊，你疑似讲粗口喎、啊，哇咁捻 同埋亦都话，即系佢话， 明都系都 系啦。佢话莫耶斯赖伤兵多，佢又环顾英超边队波冇伤兵噶、啊，要怪咧就怪，即系人哋又伤兵都咁大噶啦，你嗰队波伤兵特别多，即系佢咁样踩翻自己个领队、啊。咁、啊、然之后佢就话，要怪咧就怪咧夏天嗰时冇买人。我屌你啦！你俾幾千人買人啊，吳家產，即係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嚟噶嘛？你唔可以就咁坐喺度話啊屌咁你唔買啫嘛！我哋有錢，有冇錢你哋自己有眼睇啦。格拉沙家族係一個乜嘢嘅領乜嘢嘅班底，乜嘢嘅料子，係咪一個空心老官？大家都心中有數啦。老費唔撚想買人，我撤啦，買唔撚到咋？即係要買嗰人佢買唔撚到先焗撚住，即係執下一個執下，寧願谷埋嗰嚿錢嚟執一個叫做可以一佢希望一個人打，即係一個人救得到佢嘅球員，佢都唔夠膽話買啲平嘅嚟，即係買啲平都有潛質嘅再等啊！就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原因啊，所以你睇到佢有幾多錢買人，針乜撚嘢兵啫？針兵鏈撚住條頸啦，針兵。 唔係啊，有二億啊嘛。 係啊，二億正蟲啊嘛，屌你！一人打一個出嚟啊，喺個草地度。即係呢啲，我覺得，喂，你要咁樣寫，你、那個、 其實唔止喎、啊，漫迷嗰種打飛機嗰種亢奮程度啦，我諗真係。用笑去計喎，真係嘛？ 要用笑啦。 用笑去計，大佬，即係天文數。 所以話你話，即係你寫住萬迷莫耶斯，不要再找藉口。屌你，我逐一擊破你啦！即係如果你寫完呢邊嘢出嚟，又話即係佢哋覺得好撚厭倦莫耶斯，即係你要反省下應該點樣輸，同埋點即係你反省下點解會輸，同埋咧應該點樣啊重回呢、這、一個正呢呢、這個正軌，就唔應該到即係賴皮咁樣。屌你真係！輸撚學你話齋五場聯賽輸撚咗一場就大佬，使唔撚使啊？你不撚樣咪即係好似我之前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留言一樣， 喂，第二都屌嘅，你黐撚線嘅，你乜撚嘢人嚟㗎？你哋 野人咯都話， 即係野人嚟嘅。第二，第二都俾你抽爆。 阿譚嗰篇咧，要講一講。 係啊，我 po 咗上去啦。 篇係睇 status 夠膽去。咁我都同佢講，我幫佢讀出嚟啦，係咁。佢就話，即係佢鬧鳩啊李克勤啊，嗱李克勤咧又咧就會食撚曬佢講嗰啲嘢㗎啦。 冇錯。 如果呢個曼聯第時降班咧，個罪人唔係邊個，就正正係費格遜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啦嚇。咁如果唔係費格遜嘅私怨咧，根本格拉沙家族咧就唔會入主成功嘅。咁啊，曼聯亦都唔使咧，每年淨係還息都幾千萬磅。咁啊，格拉沙家族咧以呢個超級財技入主啊，令到佢長期欠債。咁其實齋還釘都好金啦，咁樣講。咁啊，佢最尾再好笑就話，其實嗱，莫耶斯嗰種咧，先至係真正嘅足球嚟嘅。不過莫耶斯咧就太相信自己嘅 coaching 啦，而偏偏費電南呢啲契弟根本就朽木不可雕。咁啊，希望拖到下年先炒。 佢真係好撈中文嘅， 係冇真係朽木不可雕。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其實咧戰術冇問題嘅 ，coaching 咧都冇問題嘅。不過 球員咯， 不過佢。過分以為自己係可以教到啲球員啦，嗰啲根本就朽木嚟嘅，你點撚丟佢咧都丟唔 丟丟佢唔 撚 喐噶都係。 咁即係呢個阿譚嘅諗法啦嚇，咁同我哋嘅諗法都相類似，因為我從來冇諗過去，即係我哋恥笑莫耶斯就還恥笑莫耶斯啦。其實我哋最撚想恥笑嗰個永遠都係費格遜， 當然啦， 佢最撚閪。佢拍拍攞又走咗去，佢明明留，佢明明就亂鳩咁搞。 最慘 係佢扮撚曬偉人。 係啦，扮偉人都唔緊要，最慘係而家仲要你班咩死萬狗，仲要同佢喺度護航喎，即係嗰下先興啊嘛！即係你仲要屌柒莫耶斯幫佢護航，佢冇份噶，屌你！佢自己都有份噶嘛呢啲，即係佢留低落嚟嘅爛攤子，你哋要執。哇！屌你，你而家翻轉嚟仲話佢係神喎，就係因為莫耶斯個撚樣冇撩到，所以搞成咁含撚啦你哋。你咁撚嘢球員啊！而家剩翻，你有冇睇琴日嗰場幫人哋選？話屌你，你五撚五個球員都不撚配做，都不撚配即係喺個場度踢波，大佬撲你個街！我乜撚嘢嗰啲乜撚嘢費電南啊，大佬！你咁撚嘢嚟㗎？ 呢啲咧，即係唉乜撚嘢新浪高 .com。 你嗰啲乜撚嘢伊雲斯乜撚嘢人嚟嘅啫？ 真係壞腦啊！冚家產。 真係戇鳩啊！真係。 真係睇到人。 咁你韋碧克咁，你想點啫？而家又話神射手又成，咁你走去前面射撚咗上個看台度，戇鳩鳩，知唔知做乜撚嘢？真係戇鳩到震，好咧火滾啊！就見撚到佢哋。 其實唔係，佢越踢得鳩咪越好咯，咪即係我都講一句嘅，即係嗰個細路不嬲，即係個皇帝不嬲都冇撚著衫噶啦。 係。 咁我指出。个事实咁，皇帝以为自己着衫好捻劲，咁其实你事实真系冇捻着衫啊！我做嗰个国王的新衣嘅小孩，咁唔系我，唔系个小孩令个国王冇着衫啊，系国王根本就冇着衫啊嘛！你曼联不嬲就嗨波嘛，系嘛？唔系莫耶斯教到嗨波啊嘛！啱啱先啊？你嗰堆咁嘅废人真系冚家铲嚟，最好笑而家吓，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就系、是。開始傳聞咧就好多球員有離心喎、哦，咁啊呢個話令到曼聯會即係冚家產、哦，但又有2億磅喎、哦。佢傳佢有2億磅嗰陣，又傳莫耶斯會被炒，我都唔知。 真唔知佢想點？ 我都唔知佢想點開邊飯㗎。 即係第一個啦，就話維迪啦，就嚟緊就 firm 撚咗，直情佢經理人出嚟講 firm 撚咗啦，唔撚會續㗎啦，因為佢到期，佢直情嗰份約就到啦，唔撚簽㗎啦，就去到尾，去到尾就簽唔撚玩㗎啦，直情去到季尾。咁第一個啦。咁你要費定南就話即係會即係退休咁嘅意思嚟，撲街啦你！你唔撚退休，你唔通去第二度有人收留你咩？食屎啊！你揾周秀娜啊！你同阿周秀娜過嚟啊！唔知搞下啲咩啦，兩個大帽啊過嚟，屌真係！咁你仲有其他你話 阿夫拿不嬲都話唔走， 艾夫拿 不嬲都話走㗎啦， 就話莫財斯成日掛住阿班斯，就令到阿艾夫拿就即係有離心，就話翻去摩洛哥啦咁樣。咁喂屌，喂坦白講啊，你由前年開始啊，係咪前年咧定上年咧？基本上啊，艾夫拿都開始走曬下坡啦，基本上。 哎，我唔覺得喎，我艾夫拿踢得幾好嘅喎。 屌你啊！ 唔係真心㗎。 上年定前年都仲可以嘅。 好啦，好波啊！上年佢黐撚嘴食個春藥，佢以為自己打 春一春咯。 佢以為自己打前鋒，因為點解咧？費格遜個陣式就係擺大個頭鳩攻，冇方冇呢個層次嘅。咁啊，全部人走曬上去，咁啊，佢幻想咗自己係前鋒，咁啊，上季入好撚多波啊！今季咧就咁嘅位置感就真係差咗好多，因為我懷疑其實費格遜嗱呢個都要屌啊！費格遜個 coaching 咧應該冇教防守嘅，冇位置感嘅啲球員跳又唔啱時間，乜撚都唔係真係我唔係 嗱跳唔啱時間咪又再應驗一次咯！你睇唔睇到阿史摩林啊？ 係啊， 世紀中堅史摩林啊，有 史波靈， 史摩靈又賴嘢啊！呢個禮拜啱啱呢新達呢場又係佢啊！又領一個人，又係錯 timing， 即係你睇到呢啲咪質素咧，乜撚嘢青訓？你啲咪你球員質素咯。個 timing 你知唔知乜撚嘢叫 timing 啊？你唔識，你俾五千蚊一個鐘頭，我教你乜撚嘢叫 timing 啊！撲街，你乜撚？即係除咗條女係索之外，一無是處啊！嗰、那個冚家產。跟住你睇下佢右後衞一腳鏟緊，嗱有人嗱嗰日佢哋星期二哭波喪嗰日就講咧，就話覺得嗰球波你嗱你有冇睇過佢鏟人出場嗰球？ 有 你有冇睇翻？你覺得係咪紅牌？佢哋話有斟酌， 紅十次咯，直頭係嘛？ 我都覺得絕對係紅牌嚟嗰腳。 紅十次啊！ 如果嗰腳波鏟得硬，係即刻斷啦只腳。 咪就係咯，好似伊度同埋呢一個嗰個乜撚嘢奧斯卡咁樣啫嘛，嗰兩個都紅牌啦，撲街！ 即係應該紅牌。佢嗰個波飛鏟落去，人哋嘅腳嗰啲釘食撚咗落去，一踩落去嗰下係真係會斷㗎。如果踩得正，你只腳係離撚咗地踩落去會斷㗎，大佬離譜啲啩。即係如果咁樣俾黃牌食招咧，叫佢即係呢啲乜撚嘢球員都發撚咗狂。你見佢咧鏟完出去咧，個樣毫無悔意喎，跟住行佢後面走撚咗去，仲好輕跳個樣，行鳩咗去咁咪有鳩你輸咯。咁所以即係亦都由呢一個 point 咧，我都係印證咗咧，佢哋嚟緊呢一場都係嗨嗨地嘅，因為鼠嗨根係繼續鼠嗨根啦。阿肥童個撚樣咧又未必會出，即係你睇佢出唔出？肥童唔撚出咧，佢個成個士氣咧，除咗嗰條阿費盧沙之外咧，其他都冇乜心機踢啊真嘅。因為阿華蘭希嗰啲俾人屌得行一陣啊嘛，你即係又話要賣佢，又話唔撚要啦，又話要廢啦。咁嗰個撚嘢阿咁撚嘢聰明仔嗰垃圾咧，之前又話哇好撚有潛質噶嘛，又話 我幾中意佢喎， 呢件係勁嘢啊咁樣。你睇佢 垃圾裏邊佢算係 佢都開始，你睇開始都開始有啲迷茫啊，開始有啲迷茫一個人開始，唔知聽緊都迷茫多。咁你睇下跟住又右邊華蘭希狂屌之下就閪撚埋。跟住左邊阿艾瑞楊家又係柒撚到爆嘅，咁你莫在斯屌鳩佢條氣又有少少唔鋸，跟住阿韋比克又係走去前面走冇乜人喂波咧，又係 gap 嘅，跟住你中鄉村真司冇場出嘅，出場又打左翼，咁變咗俾你打中間你又唔係好夠冚，咁所以佢成隊波嗰個問題上落又係問題，成個 form 都開始即係。是出現一個好撚嚴重嘅問題啊！ 其實就冇意思嘅，最大問題咧，即係足球嚟講咧，即係骨幹係講個中場嘅層次、組織同波 winning 啊嘛。咁你都唔講呢樣嘢，2005年開始都唔做啦。咁你亦都唔即係你幻想一下，你一個人嘅身體，你冇撚咗條腰咁，你點生存咧？你冇撚咗隻腳都係 冇咗條腰咩？ 冇條腰我真係唔知可以點啊！真係大佬，得翻對波以上嘅身體，係咪先？就是、中間係最重要啊嘛！即係嗰個位係最重要噶嘛，咁你唔搞唔成，咁然後就怪莫耶斯又呢又路又乜又七， 唔係全面少少咯，睇得就唔好咁撚柒咯，我覺得 係嘛，同埋都係只係七日啫， 係咯， 你七日之前都仲講緊攞， 喂仲有排衰喎大佬， 仲掛攞冠軍噶嘛， 有排閪喎嚟緊，你預備好喎，即係你而家只不過係一個開端嚟嘅啫，嚟緊仲有排玩喎。你唔係而家一場嘅，即係一個咩？你仲要第二回合對呢、這、一個新特蘭嘅喎、 哦。同埋問你一個問題啊，如果炒咗莫耶斯咁點咧？ 係咯，嗱有人問呢個問題啊。 咁點？ 咁點？ 咁點咧？ 我都想問咁點咧？ 咁點咧？咁點啊？咁 費格遜復出咯，你哋希望？ 費格遜復出踢波啊？即係揾人打翻中場啊？揾人即係阿費格遜復出，即係湯卡華利就可以勁過列貝尼。 係啊。 系嘛？韋巴變美斯啊？ 係 收撚皮啦！我屌你！你而家炒佢有嗨用咩？你還你諗下，你一年還債還4000多萬，你炒鳩莫耶斯都要賠2000多啦。咁你點啊？你賣身都唔撚掂啦，冚家產！即係好撚可笑， 好撚荒謬嘅真係。係 啊！ 佢哋嗰啲邏輯矛盾咧，係真係邏輯思維矛盾，真係好撚嚴重。 唔係嘅，我就算我當莫耶斯係一個毒瘤啦，咁好啦，炒咗佢啦，咁你換邊個領隊啊？ 摩連奴嘛，摩連奴即刻唔夠車路士過去教咯。 唔止帕力堅尼做助教，羅渣士做球堂，係嘛？雲加做洗杯。 哦，好啊。 無撚敵，掂撚曬，係咪要咁啊？冇啊，你冇 plan， 你淨係埋怨。喂，你俾 solution 啦，吳家產，你咁撚叻。 有撚啊！ 你俾個 solution 嚟，你話俾我聽，曼聯嘅問題喺邊啊？除咗令到你班撚樣每日睇完 live score 之後唔撚開心，呼天搶地，匿撚埋一角之外，令你哋冇面之外。仲有冇其他一啲有建設性嘅分析呢？又冇，我就話俾你聽，即係大家要認清事實。曼聯嘅墮落係源於費格遜， 係 因為 我針對， 我好客觀話俾你聽，唔係因為費格遜唔會有格拉沙，唔係因為費格遜唔會令班球員自我感覺良好，唔係因為費格遜唔會插水都冇牌，唔係費格遜唔會咧冇呢唔會有呢個4-4-2-4。 全部嘢都係佢營造咗一個幻象俾大家，令到大家覺得自我感覺良好。 嗯， 如果唔係因為佢，我未見過一個人退休係咁撚閪。作為老闆，負責任嘅員工如果要離職，唔該你將啲嘢咧交代好曬先好走。尤其你做咗廿九幾年， 喂，好撚有錯， 好撚合理噶嘛，係嘛？即係你又未做好接班，係嘛？你神嚟噶嘛？一個神點解會揀錯人咧？我唔明咯。喺呢個都要講 神啊， 佢揀噶嘛？ 係咯，佢揀噶嘛？ 佢揀噶嘛？ 我隔離同事佢老公咪咯。我話點解一書幫我朝朝問嘅？點解你老公咁慘嘅咁啊？佢唔關事，我老公同我解釋咗，係個領隊嘅問題，成個 score 冇問題嘅。 其實冇問題，我就想莫耶斯俾人炒，就換第二個領隊，我睇下夠唔夠撚到曼聯。我賭乜都得啦，賭將唔得，因為賭將會掉翻轉個結果，即係賭乜都得，冇可能啊！你都係打唔撚到歐聯，你都係咁撚閪啫嘛，唔係關個領隊事嘛。我都話你費個信復出，你出去打前鋒啊，定打右後衞啊？你補得邊個位啊？你永遠就係睇自己，你見到其他球隊係不停嘅進步，你唔進步咪就係退步咯。你嘅球員老咪就係退步咯。你嘅戰術一成不變，仍然慣咗喺以前嗰種嘅世界，有球證每一場都幫手，而家幫少咗手，咁你梗係搞唔掂啦，阿哥哥。即係，唉，我真係暈啊！我唔知點樣同嗰班說服嗰班人啊。另外我想講咧，嗱，真係最尾。歐洲賽事點解曼聯成績相對上好啊？因為其實基本上佢不嬲都係咁踢，球證係咁判啊嘛。 嗯， 慣撚咗個球風，唔可以咁撚離譜啊嘛。即係有呢個 收斂少少， 有呢個可能性啊。即係唔係講笑啊？你利華唔係廢隊嚟啊嘛？皇家蘇斯達都唔係廢隊嚟啊嘛？係嘛？即係沙特都唔係廢隊嚟啊嘛？係嘛？即係呢個係我嘅睇法咯。咁莫耶斯俾唔俾人炒，我覺得冇所謂嘅。我傾向真心講，我傾向佢俾人炒嘅，就咪炒撚咗佢咯。炒撚咗你都冇得救。 冇錯，就玩遊戲啫嘛，咪開始進入好似車路士咁咯。 好啊， 之前嘅車路士 炒得多，賠得多。 啊、 你越要邁向即係重建成功嘅時間就越長。 係， 請你繼續炒，請你炒莫耶斯。 呢、這個我嘅經驗 啊。係啊，我其實呢個我心底嘅諗法嚟，因為我知呢班波係冇得救嘅，喺短期內係冇得救。你炒咗佢，你揾你，我唔知你揾邊個救。飞猎仔嘛，人讲 系啊，飞猎仔啊，试下啦，又 试嘛， 试下咯， 逼閪啊嘛， 试下啦， 咪你俾佢哋出嚟教咯，我睇下你教唔教到。 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嘛，诶、啊，等等，我有少少嘢题外嘢讲下，嚟紧我就讲过啦，就会去英超睇波啦，咁我就 睇波啊 屌，咁、哦、我买咗波飞嘅，咁我想讲一讲，即系分享一下有少少嘅资讯嘅。咁咧嗰個波飛就問咗，因為我有朋友就直情喺嗰邊，即係朋友啊，就喺倫敦嗰邊，啱啱經過倫敦就幫我買飛，因為佢喺嗰邊讀書，就話啊經過倫敦就上手幫我買，就寄翻張飛俾我。佢就話車路士對韋斯咸嗰場咧，龍門後面嗰啲飛啊，就大約係40磅， 嗯， 40磅，即係大約係500蚊到啦，4至500蚊到啦。咁我就冇諗過係即係。都算平，我覺得可以接受啊。 咁你炒咗幾錢啊？ 冇炒啊，我買正價咋，原價咯買到啊。 哦、okay, 因為可能即係車路士韋斯咸，可能始終都係一個你都知啦，即係韋斯咸已經搞成咁啦。咁、 啊、 就 唔係喎，呢啲好睇喎，你睇佢大炒佢。 係啊，咁我就買咗 C 區嘅，咁即係 C 區就係、是、兩邊嘅後邊嗰一格就係 C 區，前面就係、是、我唔記得 A 區定係 D 區嘅前邊，我就買咗後邊即係褪上一格嗰個嘅，褪上一格嘅。我就買咗，而家係1000蚊啫，即係1000蚊一張啫，港紙1000蚊。咁就坐 D C 區嘅第九行，咁就應該唔會太鳩嘅個位。咁就大約1000蚊，我俾即係俾個大約個價錢俾大家參考下咯、 啊。 即係價錢大約就咁樣。 喺嗰邊過年係嘛？ 係啊。 咁點算啊個節目？ 節目就咪攬俾你咯，你有你得嘅，住聽你不嬲聽你嘅啫嘛。 唔係啊，但係我你黐線啊，但係唔係啊，因為我有機會都唔喺香港。不如咁啦，即係我見好多咧 ，V 搞啲節目都有分季度會停一停噶嘛。 嚇、 啊，反萬不如停一個月啦。 咁猛？ 夠合啫。諗下點搞啦，唉，唔撚你啊，係嘛？即係喂，節目時間嚟到呢度 啦。 我哋都講咗咁耐都冇講今個禮拜啲邊隊對邊隊。 啊，係喎，咁啊。 嗱，今個禮拜曼聯咧就係、是、會對小人士嘅。 小人士啦。 主場對小人士嘅，咁啊。 你唔好講佢主場，佢個主場冇咗啦。 又係主場對小人士啦。咁啊，啱啱禮拜日踢完，跟住之後又踢咁樣。咁啊，利物浦就對史屋城，阿仙奴咧就對維拉，曼城就對紐卡素，跟住呢一個嘅車路士就對侯城。 咁啊， 哇难打啊对后城。 另外几队唔系好记得啦，即系系啦，即系大概个赛程系咁。 车路士系早场嚟噶，就星期六嚟嘅，8:45就作要作客后城啦，难打。咁就作客后城之后再下一个例。 咦？车路士打早场啊？ 系啊，早场啊， 赢啊上榜首嘅历史性 就唔系头嗱，车路士梗系再后一个礼拜，唔系下一个礼拜，后一个礼拜就会系主场就边打曼联嘅就会，你就可能有机会现场睇啦呢场。 飞啊买咗噶啦，唔知公司点搞啊真，麻捻烦。咁啊热刺系对水晶宫啦，咁啊曼城同埋曼联就头先讲咗啦，咁啊。曼城就即係第一個回合， 曼城呢場都緊火喎。 因為第一個回合佢贏4-0嘅主場，咁但係你知曼城嘅主場同作客其實係可以兩件事啦。而 紐卡素 一嚟咧，而紐卡素今年對強隊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嘅，咁呢場有啲睇頭。 係啊，睇頭。 喂，隨時即係踏入呢個2014年，即係車仔有機會率先偷雞坐榜首嘅，即係唔出奇啊！呢個 咩坐啫？可能一路坐耐咧，屌！ 喂，咁你要？谂下阿仙奴啊、曼城嗰啲都系调换位置，咁先好睇噶嘛，大佬。 即系讲下啫。 跟住之后最搞笑就系，因为点解我觉得佢可能可以坐到榜首咧，就系因为阿仙奴会作客维拉。咁啊，今季即系开罗战嘅时候，即系阿仙奴第一场波啦，咁啊输咗俾维拉3-1啦。咁啊嗰场波就宾迪基入咗十二码，输好似输咗两个十二码，我记得嗰场波就系。 我少担心阿仙奴啊，你觉得咧？ 冇前锋啊嘛，系咪？ 系啊，即系你始终都要去增兵啦，因为增兵嗰个其实。實際上增兵嘅需要可能即係好似科波桑咁，佢哋成班講又話未必其實覺得唔係好需要嘅啫，因為其實都仲有好多人，有張柏倫啦，有普多斯基啦，咁其實打前鋒都 OK 㗎嘛。 其實真係真心嘅 Kenny， 我從來都唔覺得阿仙奴係有前鋒嘅。所以佢前锋伤咗都冇影响。 唔系啊，我觉得 中场入波咪得咯，屌！ 系啦，我 冇捻前锋。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即系好似头先食饭咁讲啊，要买咧，要增兵咧，系增嗰个士气啊。即系增兵系其实系即系对佢好似阿边个一样啫嘛，奥斯尔啫嘛，一个够全家。就因为奥斯尔嚟咗，将其他人提升咗，系个气氛啊，即系你起码嗰个。球会或者云家去展示出嚟，我哋系有决心去到。 对啲球员嚟讲，注入啲新嘅。 系噶，系噶，系噶，呢个对。 咁但 系 要睇啱啱打咯，即系同埋冬季转会窗市面上嘅好嘢，其实唔系好多。 利物浦亦都要增兵啊，我觉得适量地增兵啦。 喂，咁直头要啦，利物浦直头要买多十个人啦，我觉得。 系，曼城就可以叫多几个后备去买水嘅。 系啦， 又唔需要增兵啦佢。 系啦，曼联就唔使增兵啦。 曼联又 炒咗莫耶斯莫鲁古咯。喂，其实就转会窗开咗就10日到啦，咁但系都唔系有好多大嘅转会新闻啦。 系， 咁啊，即管睇下啦。好多球队而家都传紧一箩箩嘅嘢嘅，咁啊，下个礼拜先讲啦，时间真系唔 好啊，好啊，好啊，好。 咁啊，希望大家即系2014年真系开心啊， 开心心啦， 到即系 so far 都 OK， 都 OK 开心嘅。 OK， 咁啊，多谢大家，好，拜 拜。大家好，我系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